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101集，阿音没有回复，默默删掉了这条消息，然后看着方关城说道：今年第一场雪就这么大，外面都结冰了，我们这两天别出门了好不好？方关城无奈，却最是拿他下的决定没辙。 我怕你在家闷坏了。 看着那和煦的面容，阿音心里满足，又怀有隐忧，拉着他坐在沙发里，躺在了他腿上。我给你讲个故事好不好？你昨天不是给我讲了《玉簪记》吗？我也给你讲一个。 阿音讲讲看。 很久很久很久以前，有过一只妖。百阎王爷低调作风所赐，千百年鬼界不曾作恶于人间，而妖族太过高调，还成了影视剧里的热门题材。虽说有时也会误把东北的狐仙算作是妖，实际上是游走于阴律边缘的狐鬼。他只能把鬼说成是妖，不然方官城八成会脑补成牛头马面或是黑白无常那种丑陋的鬼。他和这个僧人相爱，违背了明觉宗的规矩。方官城忍不住插嘴： 这是另一个版本的玉簪记吗？ 不是啊。阿音伸手拍了下他的腿：好好听着。本来约定好归俗相守，可乱军入内，只死了僧人一个，他甚至没见到最后一眼。这还没完，女妖长命不死，等了千年才找到僧人的转世，那一世很苦。她爱他，却也不爱，浪费了太久的时间。最后僧人以死护她，可她却从没和这个转世讲过一句交心话。你说是不是很坏？关城不答，反而问了别的问题。 那她还在等吗？ 在等吗？在的吧。阿音点了点头，越发低落。方官城扯着他一缕头发在指尖绕，默了片刻才慎重开口： 阿音想表达什么呢？活下来的那个往往才是更加痛苦的，更别说要提起重来的勇气了。 阿音忍不住埋在他衣尾，搂住他的腰。关城只听声音染上隐忍着的哭腔，很是颤抖： 我就是读了这个故事后好难过。他毁了他，没有他，他不会过得那么凄苦。命定的事情你给改了，总有人要以死承担。可为什么偏偏是他？ 一句话里满是他和他，但方官城听得清楚，深知阿音讲的绕口令是什么意思，抚了抚他的头，任他闷闷的哭声渐起。 从礼法角度来说，不论是玉簪记还是你的故事，确实悲德。那他为什么还会流传这么多年，饱受赞叹呢？因为我们首先是人，世人都有情，情会先于一切。至于死，想想我们一起看过的电影，如果主人公做了错事，以旁人的死为之承担，你也会吐槽的，对不对？该是谁的责任，就应该由谁来受。我以为，也许僧人死的时候会想，庆幸只死了他一个。 阿音哭得厉害了，眼前人不一样，他不是普通看客。所有的话从他口中说出来就是不一样，其他人的妄言是揣测，他的妄言却平白的添上几分真实。方官城看着抱住自己腰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人，心疼得不行，却只能给他顺顺背，再柔声地哄： 我可能不是很赞同阿英所说他很坏，或许吧，或许他确实很坏，可是既然真的坏，为什么还会等那么久呢？三生三世的故事听起来怪浪漫的，但是设身处地地去想， 哪一刻不是苦得肝肠寸断？被留下的未必幸运，如果可以选择，我希望到了那个时候，我来送你，而不是阿英独自面对死亡，这太残忍了。 阿英试图憋回去那股哭意，未果，眼睛已经泛红，不愿意抬起头。方官城明显感觉得到，衣衫已经如湿。 我的阿英一定是个有故事的女孩，不论是僧人，还是此后的转世，她都不怪不恨。真要细说其中的情感，未能亲口吐露的爱意，才最是泛滥吧。好了，阿姨，不要哭了。 人生苦旅，不过求个风帆一行。他为帆，阿英则算是风雨侵蚀后内里碎裂的航船，没什么值得和人说道的，不过暗伤连城。脑海中浮现出的一些碎屑片段，十年后夜入清绝宗，望着禅堂之中那玄衣数着念珠的背影，同时远处撞下最后一声钟。阿英看了很久，老上海渡口旁的闹市，洗得发黄的汗衫男人路过，他瞥见那个侧脸，木盆砸在地上好大声响，还有那个咖啡香气的春日，念竹书馆来了最特别的一位客人，在背后说一句你好，他刹那间头都不忍回。 关城，我觉得现在就是最好的样子。 嗯，阿姨，我也这样觉得。 哭声止住，他眼睛彻底红肿，冥冥之中阿英坚信大概接下来的几十年他都不会再哭了。印象中的那年冬天，寥寥几场雪都好大的阵仗，下到天寒地冻，下到满目飘白。阿英在方官城二十几层的家中，总觉得听得到棉鞋踩在雪上发出的滋滋声，一点也不吵闹，是温情而安定。那枚戒指他始终戴着，借口不做家务，虽然几乎从未做过。冬日里散漫，方官城也不愿意做了，两人就请了个阿姨定期打扫，做饭大部分还是他的职责，嘴上不服输，说一句 现在后悔是不是有些晚了。 阿英光着脚丫搭在沙发靠背上，姿态很是放纵。关城宝贝，你不知道自己做饭的样子多么迷人。 好，书生。 心里念他是个讨债小鬼。2019年的1月16日，阿英不会忘记。那几天刚放寒假，再加上学院里资历深厚的老师出国交流，他要阅好多份卷纸，千叮咛万嘱咐阿英别去学校拖慢进度。刚好他回了自己家，打开储物间，里面堆满了挂着灰尘的纸张，是他最近几年抄的忏悔文，然后设了个结界，一把大火全部烧成灰烬。除夕前一天有客人到访，自然不是关城的朋友，而是北京远道而来的药叉和碧丽，或者应该叫薛丽。阿音直说外面路滑，不用去接，给他们叫个车就好。方官城抓他痒痒，把人弄得笑到脱力，再在睡衣外面套了件宽松外套，他瞧着舒服，还真就要这样下楼。方官城倒不嫌弃，只试探性地问了句， 不换了吗？机场很多人的。 很多人我也不认识呀，穿睡衣怎么了？我穿睡衣就不美了吗？ 方官城识相闭嘴，捞了鞋柜上的车钥匙出门，直到接机的时候两人站在一起。阿音很是泰然自若，对着手机里的益智游戏用功，时而让方官城指点两下，他才是那个如芒刺背的人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